太阳七兄弟。小朋友们都知道，天上有一个太阳，太阳是圆圆的，亮亮的。可是，我听说，太阳里面有七个兄弟呢。哪七个兄弟呢？大哥叫红光，发出红彤彤的光芒，像烈火一样。二哥叫橙光，发出金灿灿的光芒，像橘子的颜色一样。三哥叫黄光，发出黄灿灿的光芒，像香蕉的颜色。四哥叫绿光，发出绿茵茵的光芒，像草地的颜色。五哥叫青光，发出青灵灵的光芒，像湖水色一样。六哥叫蓝光，发出蓝湛湛的光芒，像大海一样。小弟弟叫紫光，发出紫微微的光芒，像茄子的颜色。七个太阳兄弟相亲相爱，你挨着我，我靠着你，从来不分离。他们每天一块儿到天上上班，把自己的光芒和温暖送给大地，送给人们。有一天，小弟弟紫光忽然生病了，病得还挺厉害呢。这可把他的六个哥哥急坏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六个哥哥只好都待在家里陪着小弟弟。到了第三天，太阳的邻居月亮妹妹来找他们了。月亮妹妹说，天已经三天没亮了，大地一片黑洞洞的，这怎么行呀？你们快出来吧。六个哥哥一听，觉得这样天天陪着小弟弟在家，不到天上去工作，很对不起大家。他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大家轮流上天去。星期一，大哥红光到天上去了，红彤彤的光芒照射着大地，大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红颜色的，红的山，红的水，红的房子，红的树。这以后的事儿你们就猜得出来了。星期二，二哥橙光到天上去了，金灿灿的光芒照射着大地，大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橙色的。星期三，三哥黄光到天上去了，黄灿灿的光芒照耀着大地，大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黄颜色的。星期四，四哥绿光到天上去了，绿莹莹的光芒照射着大地，所有的东西都是绿颜色的。星期五，五哥青光到天上去了，青灵灵的光芒照着大地，大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青颜色的。星期六，六哥蓝光到天上去了，当湛蓝的光芒照射着大地，大地上所有东西都是蓝颜色的。月亮妹妹又来到太阳家，她说，不得了了，一天一种颜色，这可乱了套了。大家把草当成花，把蝉宝宝当成毛毛虫，把小青蛙当成癞蛤蟆，我也成了怪月亮了。小朋友，一天叫我红月亮，一天叫我橙月亮，又一天叫我黄月亮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六个哥哥在发愁，他们说话的声音很轻很轻，怕让小弟弟听见，可是还是让小弟弟紫光听见了。他心里非常难过，想了想，站起来说，明天我和你们一起到天上去。第二天，六个哥哥抱起了紫光，一起上天了。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原来的七种光合在一起，就成了现在小朋友看见的太阳光了。不久，紫太阳的病全好了。 七兄弟还是像过去一样相亲相爱，每天一块儿到天上去。地里的禾苗说：“太阳出来了，欢迎欢迎。”山上的树木说：“太阳出来了，欢迎欢迎。”小朋友们最高兴了，太阳光洒在身上，暖烘烘的。他们又说又笑，在操场上做起游戏来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